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蔡辉的散文《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王维的《过秦皇墓》。 鲁迅先生晚年在给《叶子丰收》作序中这样写道，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了，也许是永久的吧，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伽丘、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戈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对中国文学爱好者来说，俄罗斯文学曾是最美的风景线。自1903年第一个汉译俄罗斯文学单行本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问世，到1949年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据学者陈建华先生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总数的1/3和印数的1/4。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作家多达上千位。俄罗斯文学陪伴了几代中国读者成长，其精神诉求、审美范式、写作原则等已嵌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成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渔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日瓦戈医生、癌症楼等俄罗斯小说仍是中国作家模仿的对象。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俄罗斯文学好像从当代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欣赏蔡辉的散文《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看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曾被我们视为小说艺术巅峰的俄罗斯文学突然沉默了。马尔克斯、略萨、卡佛、契佛、博尔赫斯等被反复提起，而索罗金、佩列文、乌利茨卡亚、阿库宁等成了陌生人。以阿库宁为例，他是后苏联文学时期第一位靠写小说致富的作家，可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译本，即 FM 密码。俄罗斯文学究竟怎么了？真的从高峰跌入低谷了吗？其实这一切只是剧场效应带给我们的错觉。鲁迅先生曾说，从俄罗斯文学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心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这是五四前贤们的共识，他们认为中俄境况相似，俄国经验更适合中国。李大钊曾说，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瞿秋白则说，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周作人也说，俄罗斯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它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从没有人追问过，中国和俄罗斯的相似究竟是真实的还是错觉。前贤追捧俄罗斯文学，实为当时日本俄罗斯文学热的一种转写。据学者王胜群先生研究， 日本在1908年时，俄裔文学种类已经超过英裔文学，至1930年代中期仍居翻译文学首位。初期汉译俄罗斯小说多是留日生从日文转译而来，目的是应对时间。康有为曾说，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为俄与日也，俄远而志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志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极也。当时国人将俄日视为榜样，但中国留学生赴日后发现很难融入日本社会，却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深感担忧，遂从以日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于是俄罗斯文学被当成救世良药大量引入。日本当初选择俄罗斯小说亦有振作民族精神之意，当时日本文化界常感慨，虽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却在文学上败落了。然而日本学者很快反省，日本人对于俄罗斯文学普遍感到有种土腥气，甚至觉察出西欧文学所没有的怀念与可亲。当时日本正从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年轻人纷纷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可他们在情感上无法适应陌生人社会，因此对乡土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西欧早已度过这一段历史阶段，作家很少再写相关的内容，所以日本读者感到不亲切，而俄国恰好也在此过程中投射在创作中，赢得日本读者的好感。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认为中俄相似，艺术同理，但他们那是被压迫民族共同的心声，是永恒而唯一的。此外，俄罗斯文学确实提出了许多过去中国文学未曾关注的议题。 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影响，带有强烈的弥赛亚情节，即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具普遍性，应人人奉行。与此同时，东正教认为人间充满苦难，人只有受难才能获得拯救。在东正教历史中有圣徒传写作传统，圣徒们为获绝对真理甘愿受苦，他们不断拷问自己，形成了独特的道德神学。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都在忍受灵魂煎熬，并通过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实现自我升华，这与中国古人的舒适精神不谋而合。但俄罗斯文学更进一步，它精描出一个高于自我的灵魂。中国古代诗人的信仰不甚具体形象，只好将自己托付给历史，以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涅赫留朵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列文等人可立地实现自我拯救，他们的牺牲如此悲壮，达到熟人社会道德想象力的极致。俄罗斯文学不止在文本上感染读者，还给出成就人格的路径与模块，它抚慰了转型中自我沦丧之痛，所以在变革社会中引起巨大共鸣。巴尔科查金、卓雅、舒拉、奥列格，他们曾是一代中国人的偶像，深邃的主题、抒情意味的笔调、对人命运的悲悯、克制陈述的从容，拼出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可这个世界也有巨大的短板，即它并未回应现代性的根本之问。现代性最终会将我们带入陌生人世界中，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被迫接受世界涂改。当我们日渐被异化时，究竟该何去何从？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文学提供的内心深系式的解决方案显得高度不靠谱。首先，内心深系的元素其实是外部世界提供的，有可能蜕变成用内心将外部缺陷合法化的自欺。其次，充满了理性主义的武断，往往用崇高来反对具体的人。其三，主张自我因为意识而毁灭，并极力美化这一毁灭，这就背离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启蒙主题。换言之，俄罗斯文学依然带有厌己的痕迹，它不断在寻找新的精神高度去跪拜，如果找不到，它便会虚拟一个。可虚拟出一个高于人性的天堂，也就虚拟出一个低于人性的地狱，个体不得不在这两端摇摆，这也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性的两极，即极端包容、善良、正义和理性，同时又有酗酒、想入非非、谄媚、粗暴的一面。周作人曾经检讨自身带有两个鬼，即流氓鬼和绅士鬼，二鬼缠绕让他痛苦万分，不得不折中。 他不得不说，无碍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可见，这一潜在的精神分裂可能是熟人社会的常态，但俄罗斯文学将其推向极致。可经历一番精神折磨后，人并未成为现代人，社会也未达成现代性。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提出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观点，即一部诗歌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扩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是一部重新绘制地图的历史。以往文学史多强调传承，但布鲁姆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误读，正因后来作家在阅读前人文本时产生误会，并按自己的误会开始新创作，才构成了文学史。换言之，文学史就是误读史。他提出，拙劣的作家只会将前人奉为经典，优秀作家则与前人搏斗，只有像俄狄浦斯那样杀死父亲，他才能成功。遗憾的是，俄罗斯文学太严密，太完美了，几乎误读可能。 好了，蔡圭的散文《俄罗斯文学沉默了吗》，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全方位地分析了俄苏文学曾经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原因。当年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单从文学价值而言，俄罗斯文学还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王维的《过秦皇墓》。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过秦皇墓》。 古墓成苍岭，幽宫向紫台，星辰栖耀阁，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凝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 唐玄宗开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15年，15岁的诗人王维离开了自己位于山西蒲州的老家，赶赴长安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当他路过位于骊山附近的秦始皇陵的时候，目睹高大的墓冢，联想起秦皇过往的事迹，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古墓已经化作一座苍翠的山岭，秦皇的陵墓如同王宫一般雄伟，日月星辰间隔排列在坟墓顶上，宽广的银河横跨在天空之中。传说在秦始皇墓中有水银做成的大海，却无人横渡，有黄金雕刻的鸿雁，却不会飞翔。松林间传出阵阵风声，仿佛有人在发出哀怨，伤感的叹息。秦始皇陵的位置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骊山脚下，